朋友，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，谈到你的理想，并祝他朝兑现。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，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。想大家苦笑共对，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，如今双方同坐，在于只顾实际，才令你我理想改变。朋友放声痛哭，或者得到快乐，时间永不再返，梦想不可再现。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，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。若回头未必可再遇见，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。大家举杯同饮，大家一再互勉，期望你我运气转变。